大家好，我是特。之前我讲过零月色的面具，咁今次就讲零月色之巫女，咁就皮衣嘅出咗好耐噶啦。咁我既然讲开嗰只，就顺便讲埋嘅啫。呢只 game 最初是2015年喺 VU 推出，主机就失败咗，所以就唔系好人玩过。但我就系不幸地系有玩过嘅，我有主机，亦都玩嗰只游戏，游得好开心，都写埋稿，亦都俾我揾到翻出嚟。同埋今次啊，我個人認為咧，喺系列遊戲性同埋即係作為一個遊戲平衡性嚟講，呢只做得最好嘅劇情、遊戲性、恐怖感同埋解謎性，佢都保持一個平均。係算其實好難得嘅呢樣嘢，要做到咁平均嘅，算係幾難得嘅。所以咧，佢都揀呢只先改編啦，先做 remaster 啦，而唔係比較蝦人玩嘅月色面具啦。今次咧，佢採用嘅題材就係鬼嫁人處，即係日本典型嘅恐怖題材。嗱，相比面具咧，今次嘅主線就凄美一啲。略嗱，不論係逢世或者係支線嘅連，佢都係愛情線嚟嘅。咁呢亦都係日和風恐怖作品嘅一個特色，就係佢好中意加入啲所謂叫愛情嘅，即係有凄美話少女等待被護身王拋棄咗，自殺成為愛靈怨靈，跟住遇到個主角，跟住為咗感化呢類。好和風式咁嘅恐怖片嘅劇情咧，其實好拿手嘅佢哋。咁佢因為呢類劇情呢類咁嘅展開咧，佢令到成個劇本咧，即係故仔劇本咧，會升咗級啊，而唔係好似鬼佬嗰啲恐怖片咁，一味一個核突靠嚇嗰種，係有一種叫做觀眾會代入到個女主角，覺得嗰個個惡靈係好可憐，你都希望個惡靈唔係淨係俾主角打敗，而希望佢得到幸福。呢種咁嘅心態係和風恐怖遊戲的一個特色嚟嘅。嗱，喺劇情方面，今次清清楚楚，要知道嘅嘢，即係主玩家必須要知道嘢，佢幾乎逼你睇咁滯，全部黑片。你會出現睇到一嚿冇水，即係會出現睇到佢做咩喺度噶？啊，常世雄死咗定生咗噶？冇呢樣嘢冇嘅，今次有嘅。而今次多重結局咧，係選項，玩家要拆選項就好好簡單，就係因為今次佢可以自己選關數嘛，揀最終關。首先跟住咧就逐個選，直利咧就打最後大佬嘅時候，水面摸佢生，水面摸底摸佢就死。阿蓮咧就最後喺大宅嗰度同首領打，用普通方法打佢，或者你直接開頭就直接影相，影個新娘醒相，咁就打，咁就 bad ending。等到小羅嚟推阿蓮入個紙箱嗰度，咁咧就 good ending。至於咧，心雨咧，就只你只要去最後一刻，你唔幫佢阿媽影相咧就得噶啦，就 bad ending 噶啦。咁幫佢影相就 good ending 啦。亦都係咁，呢個咧陣間我再講嘅。嗱，今次遊戲咧，但係佢咧就集佢強化咗好大遊戲性。首先地圖好大，淨係上山部分都分三部分啦，山門啦，嗰個浸咗水嘅墳墓區啦，同埋嗰個山林區啦。跟住做火車站，先四個 area 啦，跟住大屋啦、大宅、小屋、小神、小殿，一個小殿中，即係喺森林上嘅小木殿、木工殿、木造嘅神廟，同埋最後嗰殿，最後嗰個舞台，幾好大。所以咧，因為地方已經夠大，所以咧今次咧佢跑快好多啦。你按住 L 掣，真係覺得佢跑嘅。而家控制好好，唔會話出現咗咧一撳就一歪一撳就一歪咧就係咁轉嚟轉去咁樣啲嘅問題。同埋咧咁咧，當然啦，依個係最重要就係當年佢用 Switch 用 VU 移植，今次 VU 同 Switch 嘅差唔多啦，都係一塊平板。咁當時做得到嘅，而家冇人做唔到啦。同埋咧，因為佢用 VU 嘅話嗰個 VPad 嚟做咧，咁咧影相嘅話咧，你同 Switch 嘅話就移植好容易就係佢好快咁樣唰聲咁你可以扭到敵人。依個咁，你要鎖敵人啊！你要自用lock招咧，你只要撳住reset L 掣咧，好容易。只要扭嘅話咧，佢全部攞曬，然後五連就一下打五連打最大攻擊，要賺分好容易就容易咗好多，唔使之前一定要靠 counter 去賺分。當然啦，咁嘅方法就另一樣嘢就係敵人多咗好多，三四個敵人係好普通嘅。三四個人再加埋鬼火，等埋畫面出上最後嗰把咧，三個敵人再加四個鬼火係基本嘅。最常見就咩咧？兩個敵人喺面前二打一戰術，新選組經典戰法，兩個前面一個後面。 咁你就不你即嘅咁啊去後台將三個人移到你呢個畫面度就打佢。但係因為咁因為咁咧就好容易賺分啦。同埋今集咧冇儲底片，每集嘅你喺個舞台攞到所有嘢咧都要計分，所以咧你係唔需要太過去嘅留諗住留底片又大佬嘅，冇要必要。每關獨立嘅，當然仲有一樣就係每關獨立。呢一關攞唔到評價 SS 啊，不斷磨到得為止咯。亦都可以揀啲幾關就嚟話係阿蓮喺佢自己嗰間屋裏面俾保護三個女士，然後攞支雙劍哈手去同啲惡靈對決嗰場咧，因為佢好短十零分鐘打完噶啦。你只要打夠快嘅話咧，就可以砰砰去攞分，咁因為攞嚟拆分咯。仲有依次咧。佢個爆咗機之後咧，佢又會有用 DOA 靈女去做客串嘅友情客串。咁靈女就用翻上一集月食面具阿長少龍嗰支電筒，但其實做好多長少龍用嗰支電筒咧，即係叫一真係完全一騎擋千噶啦，掃你飛起嘅。但係咧，阿靈女嗰支電筒咧就唔能夠打死惡靈，只能夠定咗佢身。但係靈女跑得快，好多情況之下咧，你只要咻嘅話咧，又過曬，你過曬噶。最後甚至一隻都唔，甚至你唔打都冇問題嘅。另一次咧。這個是新加系統，就是它加了濕身系統，即是濕毛女俗稱。這個就是一般來說它因為它大部分時間都是室外，就會被落雨，或者是室內有水的地方，那呢你身體就不會濕的。那在身體濕的地方如果被人攻擊的話，它的潮濕度就你的濕呢就會不斷升高，升到一個最高點呢，你就出你畫面就變紅，就你的血就會不斷降低，咁咧你就急，同埋你活動會變慢，咁你就諗辦法，你就用道具變翻乾佢先至得。但係咧，我個人經驗啦，即係玩得咁差嘅經驗咧，就係真係濕到情況就唔算太多嘅，亦都唔會太難應付。但係多咗嘅嘢考慮啦，即係至少唔會話出現咗你見紅咧都唔見，你見紅你唔好一路行落去嗰嘢啦，因為今次其實都圍攻幾大嘅。係好處今次有嗱好依係好嘅，今次咧佢你只要撳住個。2SR 咧就追靈效果，佢就會有個白有個身影話俾知應該行去邊度，冇咁易撞失路。即係我為咗今即係我頭先晏晝重新玩嗰時候咧，試咗追，試咗行邊度咧？係撳住 2SR， 咁啊見到惡靈，見到佢嗰、那個咩唔係惡靈啊，應該係叫思念殘像，咁追住就得啦，唔難算係易玩嘅。解謎都 OK 嘅，除咗喺大嗰個四個嘢，揾地方影相，嗱影相麻煩嘅，因為今次佢用 VPad 啊嘛，影相咧你咁就咁影唔得嘅，咁而叮叮移到一個正位影，咁先解到。咁咧有時咧你揾個位咧就啲難嘅，最移到正咧係更難嘅，係花時間，但係唔就冇麻煩，唔係亦都冇咗好似食面具咁樣有個 puzzle 要隨機去隨機咁樣，你將佢調翻正，依個麻煩嘢，浪費時間。聲優方面主角總田梨沙，在2001年他那時候已經是最紅的年代的，而當時內田真帝就剛剛冒起，而鈴木達央和坂本真理那時候就已經紅了很久，田津東子就只是出了切開頭而已，出場不多就有點可惜的。最後總結，我個人就很喜歡這一集，遊戲性高，難度適中，可以磨的東西很多，就算你遊戲或不擅長動作遊戲好像我那樣都玩得很爽，最重要當然是個人啊，喪到發指。作為一個超級喪到控，只要有喪到發指做的遊戲，我一定玩，幾乎嗱唔敢話一定玩啦，大部分都有玩的有睇嘅。而且比起喺月食面具冇乜表現機會唔大田中理惠咧，喪到今次演個最擅長嘅苦命女角，咁咧。係演佢咁咧，評價佢嘅演技當然我冇人會質疑佢桑島發展演技嘅。咁作為一個桑島鐵粉，絕淨係依樣嘢絕對高評價噶啦。同埋咧，最後依樣嘢就係二容不二嘅，就係依樣不論係月食面具或者係濕濕無女，都係有電腦Steam版，咁自然有帶咗 MOD 噶啦。就全攞 MOD， 我諗啊玩依日我睇全攞 MOD 或者睇啲古靈精怪 MOD 嘅時間多過玩依只遊戲，咁應該咁講，色情同恐怖咧係遊戲王道嘅，唔係啲鬼佬恐怖片點解揾個女角穿住件背心打周圍走啫。好啦，咁大致上今集就講到咁多啦， 夏天可能去到就係曬達傳說嘅王國之類嘅啦，可能真係要咁耐啊！因為我又唔Diablo 我又唔打算買個 PS 5嚟買玩機，應該咁講啦。而家我都未買 PS 5，我都好難想像到我之後會買 PS 5。等 Switch 出啦，或者Switch 如果出 Diablo 5嘅，或者可能會玩嘅。好啦，咁今集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各位，拜拜。